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家宇宙开发局发言人20号发表了谈话。谈话指出，不久前我国代表在71届联大第四委员会会议上声明，我国始终坚持的关于正当的卫星发射与和平利用宇宙权利的原则和立场，博得了全场的极大大共鸣和支持。可是我国代表一结束讲话，南朝鲜傀儡代表就硬获得发言权，并胡说什么国际社会正在为和平利用宇宙而做出努力，但北方是例外的，北方继续违反联合国安理会的相关决议等。他甚至丑态百出，无理指责说，北方利用宇宙的和平利用权利辩护被禁止的活动，北方的任何企图都是违法非法的。对此，我国代表立即依据有条有理的论据和相关法当面予以驳斥。可他再次对着话筒说，北方发射卫星的真正意图不是和平目的，这一定是分明的，有必要深刻的检讨北方的联合国成员国资格问题等，失去理性疯狂挣扎。为了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科技发展，开发和利用和平的卫星，这是任何人都无可是非的主权国家合法的自主权利。如果说我国的卫星发射被视作问题，那么美国等那些向宇宙发射卫星的国家都应当被视作问题。而且依靠别人的力量发射不伦不类的卫星的南朝鲜傀儡集团，也理应成为国际制裁的对象。南朝鲜傀儡集团代表这次在联合国大会上所演出的离奇古怪的丑态，就反映朴槿惠逆节集团的凶恶居心，也就是他们为我国核级战略弹道火箭能力的增强作为现实性威胁日益逼近他们的眼前而感到惊恐，被极度的挫折、绝望和恐怖所俘虏，想方设法要污蔑我国的自主权利行使为挑衅，来鼓吹国际制裁施压气氛。南朝鲜傀儡集团倚仗美国主资苟延残喘，他们虽然像疯狗那样狂叫，但是我们将按照国家宇宙开发5年计划发射更多的主体卫星，为征服广阔的宇宙而加快有力的进军步伐。朴槿惠逆节集团要放明白，越疯狂企图妨碍我国和平的宇宙开发，就越在国际舞台上大丢脸面，加速自己悲惨的灭亡。